招待一般海外观众。日本政府下个星期将会同东京奥组委、东京都、国际奥委会同埋国际残奥会进行五方磋商，以作最后确认。另外，东京奥组委计划今个月25日开始进行圣火传递，除了特别嘉宾之外，福岛县举行仪式的场地同埋沿途亦都避免观众聚集。欧联十六强次回合，多蒙特同波图晋级。德国的多蒙特主场凭住夏兰特两个入球，同西班牙的西维尔踢成2-2，两回合计，多蒙特以5-4晋级。另一场赛事，首回合落后的祖云达斯主场面对波图，两队在法定时间踢成3-3，需要加时。奥利华拉为波图射入重要作客入球，虽然祖云达斯之后凭住拉比奥特顶入追平4-4，波图凭住作客入球优惠晋级八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5，人民币6.50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1点，升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85美元，卖出1,716.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有坏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大埔太和路上翻吐露港公路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大埔太和路上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在丁泰路近住美丰花园，另外大埔公路的大窝段来回方向介乎康乐园至到大埔太和路一段都是挤塞，但是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和蓝田入口都是车多挤塞，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蓝田入口龙尾就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那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挤塞，车龙就在菜园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办法的改变，多元性是不是还可以存在呢？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 廿几年、三十年香港的选举，一路来讲，民生的问题并不是选民最重要的选取议员的标准，分歧最大的其实一路都是政治。如果你说将那些东西全部都抹走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好选的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 三月十号， 听日 三月十一，十年前的三月十一，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引发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反应堆爆炸，数以万计当地居民被迫撤离。 十年之后， 清理工作陆续完成，但愿意返回原居地的灾民却寥寥可数。重建区域最后会不会变成了了无生气的老人社区？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0日，51岁长期病男子接种新冠疫苗后，数日后不适，目前情况危殆。 新增8宗本地确诊，铜锣湾有食肆先后4名食客染疫。 林郑月娥指，未来12个月必须完成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本地立法工作。 东京奥运或不接纳一般海外观众，圣火传送，避免民众聚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星期三的早上，在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79%。大家就同大家咧關心下有關於疫苗嘅情況。尋日都講到有一啲嘅人士咧喺接種完疫苗之後咧出現一啲嘅異常嘅情況。尋日咧衛生署都公布啦，再有一個人咧喺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咧係危殆嘅。咁連埋之前嘅個案啦，接種咗之後一啲嘅情況咧，包括就有三死啦、三危殆啦。咁啊，尋晚呢一個嘅個案就係一個51歲嘅男人嚟噶，佢喺打針之後咧3日就出現氣促啦、有咳啦，咁啊去到醫院嗰個急症室嗰度咧，初步診斷咧就係話係有急性嘅心肌梗塞，咁啊之後亦都係入咗深切治療部嘅。咁啊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打完針之後嘅死者啦，有冠心病嘅一個63歲嘅男人，亦都另外有一個危殆嘅80歲嘅男人咧，咁亦都係有冠心病嘅。嗱，之前呢啲個案咧就係專家話咧係同疫苗咧係冇直接關係。嗱，但係對於病人嚟講，究竟適唔適合打疫苗咧？自己嘅身體嘅情況，大家一直都有啲討論嘅。咁究竟而家嘅資訊係足唔足夠令佢哋判？自己我究竟適不適合去打這隻針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的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林志由，怎麼看現在有一些個案就是涉及打完疫苗之後引發到即一些死亡或者危殆的情況？不過專家就說是跟疫苗沒有直接關係的，你怎麼看這些個案呢？ 我暫時都是相信專家嗰個嘅一啲嘅睇法嘅，咁即係始終佢哋對於呢個疫苗嗰個本身嘅性質啦，同埋有關嗰個嘅接種者啦，佢嗰個身體狀況，甚至佢哋都可能睇過解剖過程入面一啲嘅資料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睇法當然啦，你剛才用嘅説法就係即係引發咗某啲嘅入院啊或者死亡個案啦，這個我都有啲保留嘅，因為暫時嚟講我哋都未知道係咪即係有個直接關係喺入邊。咁但係咧，我哋都要即係了解翻咧，就係即係如果嗰個嘅接種者咧，佢本身嗰個身體狀況係唔適合接種嘅話咧，咁呢個固然咧就係接種人士佢哋有一個責任喺入邊啦。呢個就係官方嘅説法啦。咁但係我哋都係有個擔心咧，就話即係如果係因為佢哋係有呢個咁嘅身體狀況，譬如話佢長期病患啦，或者係佢哋有啲嘅心臟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問題嘅話咧，係咪適合接種咧？這個我諗都係要好小心處理嘅。咁而呢個嘅把關工作咧，即係當然市民佢雖然有責任要睇，即係留意翻自己身體狀況啦，但係我哋都強調咧，就係話政府咧都應該有個把關嘅責任咧，就係確保咧嗰個市民嘅身體狀況咧，係接種當日咧係適合 去打啲針落去嘅。 嗯。 咁而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嘅説法就係話喺呢個嘅接種中心入邊咧，就冇嗰個嘅人手啦，或者係一啲醫健通啦，或者啲電腦系統啦，去監察翻病人或者接種人士佢嗰個病歷啦，係咪即係有一個嘅高危嘅一個嘅人士啦？因為的而且確咧。在呢個某啲疫苗嘅說明書入邊咧，係有一啲嘅人士咧，佢係唔適合接種嘅。咁所以喺呢個嘅監察制度嚟講咧，我哋暫時睇唔到咧有足夠嘅保障咧，俾市民咧去確保佢哋係即係嗰個嘅身體狀況咧適合接種。 嗯。 咁暫時嗰個嘅即係我哋睇得到嘅一啲譬如話好似喺接種之前你要簽嗰份嘅知情同意書啦，入邊亦都確認咗一樣嘢咧，就係、是你係有睇過嗰個嘅疫苗嘅一啲嘅單張啦，咁亦都明白入面嗰個內容啊等等一啲嘢。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要確認一樣嘢咧，就係、是、你係有提出問題嘅機會，亦都所有問題咧都得到你認為滿意嘅答覆嘅。咁嗱呢一個嘅內容嚟講咧，就係、是、我覺得就係有啲奇怪啦，因為既然如果係接種人士佢有問題可以問。所有問題都得到滿意嘅答案嘅話咧，咁但係官方嘅説法就係佢哋現場冇呢啲專業人士咧去幫你解答問題嘅喎。 係， 咁呢樣嘢咧就我覺得有啲奇怪啦。咁其實我即係如果咁樣演繹嘅話咧，呢份所謂知情同意書其實可能係一個免責聲明，就係當你係出現事故嘅話咧，其實就佢好似保障政府係多過保障市民。咁但係我就唔想陰謀論啦，但喺實際嘅操作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哋知道醫生亦都有啲解説話，即、就、係、是、你全港每日都有好多人要入院啊，有啲當中可能會死亡啊等等。咁我哋假設如果全香港七百幾萬人全部打曬嘅，今日一日打曬，咁總有百幾個人係會死亡嘅，即、就、係、是、每年全港係有幾萬人、四五萬人係過身嘅。 嗯。 咁但係呢啲數字嚟講咧，中間有冇一個直接關係咧？同埋嗰個市民係本身係咪適合接種咧？呢、這個我覺得政府即係都唔可以推卻佢哋個責任。 嗯。嗱，而家究竟嗰啲死亡人士同埋危殆人士係咪由疫苗引發咧？就係唔知啊。不過咧就即係起碼佢哋接種之後咧，而家有啲咁嘅情況出現，所以有啲人咁樣關心啦。嗱，頭先林志豪都講到啦，現場其實有啲嘅人士係同一啲嘅接種者係做評估啦。咁亦都咧見到政府同專家亦都多次呼籲，即係市民咧，如果有疑惑嘅話咧，打針之前咧都係問下家庭醫生啊等等。而家其实家庭医生是不是都清楚一些长期病患者的身体情况呢？你自己觉得即对于长期病患者来讲，问家庭医生这个算不算把关够呢？ 足不足够很难说的，就是没有百分之百的，特别在医疗上面没有百分之百的。当然我们都鼓励市民要去咨询去的家庭医生，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做法来的。我哋都依然相信咧，就係政府都有一個最終嘅責任咧，就喺接種之前咧，去就住嗰個嘅市民個身體狀況咧，做一啲基本嘅查詢嘅。咁當然佢哋即係嘅説法就係話人手問題或者其他啦。咁但係我諗喺譬如喺一啲外國地方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問卷咧，喺接種之前咧要去 take。咁如果係有啲地方佢係即係唔係一即。監察到如果佢係唔適合嘅咧，就可能叫佢遲啲先嚟打，或者係拒絕俾佢打嘅。咁呢啲我就唔知道香港嗰個做法係點樣啦。咁但係睇翻嗰個知情同意嚟講咧，就係單靠市民去自己一個對身體個理解啦，同埋佢嗰個認知咧嚟到去決定接唔接種咧，呢個危險。因為而家鼓勵長者六十歲以上人士咧去接種嘅話咧，佢哋嗰個認知能力咧係非常參差嘅。咁即係單靠佢哋自己對自己身體狀況做評估咧。未必足夠。 頭先你講話要即係填呢啲知情通知咧，幫佢哋填嗰啲唔係本身都係有專業醫護知識嘅人員嚟嘅咩？嗰啲唔可以做到一個嘅把關工作咩？呢個又 嗱，嗰個係知情同意書啦，即係話你願意接受呢個嘅注射啦，所以你要簽呢份同意書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即係所有疫苗都有一啲嘅風險喺入邊，咁所以咧呢個同意書其實係等於你接受咗呢個風險。你對呢個疫苗亦都有嘅一定嘅認知，咁然後你係同意去接受呢個接種啦。咁但係呢個嘅資料咧，佢大部分其實同意書我睇翻前前後後咧，大部分都係 講你係同意一啲嘅個人資料啊，同埋你係明白咗、清楚咗嗰個風險，但係咪真係清楚，係咪真係明白咧？呢樣嘢我唔敢認同。 OK， 我見你頭先提到咧，醫健通呢一個嘅系統咧，即係一般嚟講，醫護人員透過呢個系統可以大概知道一啲市民嘅病歷嘅咁。咁但係我見咧之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都話，因為接種中心就唔係一個診症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未必提供到喺現場查到醫健通系統呢一個服務嘅。咁你點睇呢個講法咧？其實 我覺得呢個講法就不敢認同啦。因為咧，即係除咗醫健通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更加精密嘅系統咧，就係、是、我哋喺醫院佢哋嗰個CMS 嗰個系統咧，即係話佢完全睇到曬你所有嘅嗰個病歷啊、用藥啊嗰啲嘅資料同埋記錄嘅、啊，即係甚至復診日期啊等等。咁、那個系統亦都係一個電腦系統嚟嘅，咁亦都可以擺喺現場嗰度咧，係做一個監察。即係除咗醫健通之外咧，即係又有一個更加好嘅系統咧，其實可以即係如果佢有一個老人家，即係佢你問佢問題，佢又唔係答到清楚，或者答咗你覺得可能都穩陣啲，撳一撳電腦睇翻佢對上一次幾時睇醫生啊，幾時用藥啊，食緊啲乜嘢藥啊，同埋佢有啲乜嘢嘅病歷啦，有冇做過手術啦，即係如果佢覺得係有懷疑咧。咁、那個系統都可能會俾到呢啲資訊俾嗰個嘅醫護咧，去做一個即係第二層嘅把關，即係確保佢哋係真係冇呢啲問題。因為我哋而家睇到一啲嘅入院啦，或者死亡個案咧，都似乎同呢個嘅病人佢本身個背景個情況咧，都係有啲關係喺一邊嘅。咁所以個監察咧係非常重要。 嗯，但整體而家即係睇一啲有啲異常個案啦，嗰啲嘅公佈啊，或者成個機制嚟講，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病人組織嘅代表，你點睇咧？或者一個長期病患者，見到呢一啲公佈嘅時候，覺得個透明度足唔足夠咧？而家又 暫時嚟講，我哋都覺得佢都係有相當嘅資訊俾我哋嘅。 嗯， 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擔心咧嗰個嘅嗰、那個內容方面咧，即係係咪即係俾到我哋足夠嘅信心去繼續接種？因為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個嘅成功咧，就係嗰個信心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即係作用喺入邊。 嗯， 咁所以我哋組織都喺呢兩日咧，會發起一個嘅問卷調查，俾曬我哋嘅所有嘅病人組織去即係調查翻，睇下佢哋覺得喺邊方面，佢哋覺得可能會係有多啲嘅地方可以做多啲咧，可以改善到佢哋嗰個接種方面嗰個嘅信心啦。咁亦都鼓勵佢哋，因為我哋都係支持市民咧去即係參與呢個接種計劃。 好啊，唔該曬林志由。林志由咧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嚟，咁同我哋講到而家有啲最近嘅異常事故，佢嘅睇法啦。如果你又點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仲有一位嘉賓，有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成員，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嘅早晨。 係、hey, 早晨，樂平。 早晨，林正財醫生。頭先都講到一啲嘅近排公布一啲嘅異常個案啦。而家接種完科興之後，有一啲人士啦，唔知有冇關係嘅咁有死亡咧，都有危殆啦。等等嘅，你自己點睇有呢啲咁嘅個案出現咧？算唔算係預料之內嘅都係？ 哦，呢個係嘅。其實大家都明白，即係頭先好似林律師講咧，就香港每日都有百幾位人士即係離世啦。咁裏邊其實大部分都是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嚟嘅，咁所以越嚟越多人係接種咗呢個疫苗咧，就絕對係會越嚟越多呢啲所謂異常嘅個案。咁而香港我哋用一個監察嘅系統咧，呢、這個監察系統基本上係會將所有即係接種咗疫苗之後離世嘅人啦，甚至乎是入院的人士呢我們都監察得到的。咁就那個情況，如果大家都記得呢，之前即係兩三個月前呢，就挪威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啦，大家都好關注。即係話有五十幾位特別亦都係長者，即係接種咗疫苗之後呢就離世。咁即係當時大家同樣都好關注。咁其後挪威當局同世界衛生組織呢，即係亦都係好清楚咁講咧，就呢五十幾個個案咧，都係同接種疫苗係無關嘅。咁其實情況都一樣嘅，我哋同挪威都係用同樣嘅監察系統，就將所有死亡同埋異常嘅個案咧， 我哋都會情報同埋都會講俾公眾人士聽。咁所以呢個情況係必然會發生嘅。 嗯，嗱嚟緊有啲講法就話，因為BioNTech 啦，就陸陸續續都會打啦。咁啲人就話會唔會嗰個嚴重嘅副作用可能仲多咧，引起嘅問題或者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咧？咁你自己預期會唔會都係咁咧？或者點樣即係挽回一啲市民嘅信心咧？見到近日一啲嘅接種率咧都好似跌咗一啲，尤其是喺科興嗰度咁。 這個都理解的，咁就其實所有接種疫苗都有類似咁嘅情況會發生，特別喺初期嘅時候，就舊年喺韓國接種呢一個即係季節性流感疫苗咧，亦都有類似嘅情況發生嘅。咁其後亦都冇事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原來有關當局咧都係公開透明嘅，將所有有關嘅個案咧都係會公布啦，亦都有專家係會去逐個個案去研究嗰個死因啦，揾出係咪真係有因果關係啦。咁所以有專家把關咧，其實就問題就唔大嘅，因為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信香港嘅醫療專家。咁其實喺過去呢一年裏面，無論係抗疫好或者處理疫苗好，都係即係呢幾十位專家，就同埋都係我哋香港一直引以為傲嘅即係醫學專家，就幫我哋把關嘅。咁所以我諗最緊要就係公開透明啦。我哋基本上將所有我哋攞到嘅資訊咧，都會講翻俾市民聽，同埋專家都係。同樣都係睇嗰啲嘅資訊嘅。 因為見到咧，而家即係政府咧或者專家咧，都通常都呼籲如果你有疑問咧，就去諮詢家庭醫生啦。咁因為咧見到家庭醫生自己都覺得要判斷一個病人係咪適合打疫苗咧，佢自己都好似有啲疑問咯。即係譬如舉個例啦，有啲家庭醫生話，可能個病人本身好耐冇驗身嘅，根本唔知佢嘅身體狀況啦，或者有啲就話喺疫情之下根本好耐冇去醫院覆診嘅，淨係配藥嘅，所以醫健通嗰個記錄咧都係唔係咁更新得咁近嘅咁樣。咁另外有啲咧，即係醫生都話其實好難判斷，可能到最後都係講句話，即係市民自己決定啦咁。到最後又好似個責任落翻去市民嗰度，但市民又唔知點判斷喎咁。咁呢個其實即係你點睇咧？其實家庭醫生似乎都未必好清楚可以點樣決定一個病人去唔去打咁。 其實家庭醫生即係個概念咧，就係佢都特別，如果係佢本身有長期病患咧，就定期係會去覆診嘅。咁當我亦都明白咧，就家庭醫生嘅概念喺香港咧就未廣泛被接納嘅。咁所以好多時即係都或者即係市民都係要去啲門診啦，又或者佢周圍去睇醫生啦，咁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我哋都絕對係明白同埋理解呢一個情況。咁所以咧就其實好重要一點咧，就係能夠有疑問嘅時候揾到相關嘅醫生，無論係佢自己睇開嘅家庭醫生啦。又或者是他自己的駐診醫生，即是無論是醫管局的診所或者其他的地方，就搞清楚自己的那個病情。咁其實是的，長期病患呢，其實在香港呢，都有幾多病人呢，是不知道自己的情況的。咁其實就趁這個機會啦，搞清楚他啦。咁 即是即刻做身體檢查咁啊，而家。 其實是不是都應該是咁做的？ 就做唔切噶咯，做得嚟可能有，即系好快又要打針咁，佢哋即系未必 個 時間。 嗱呢個咧就大家唔需要太過心急嘅，因為我哋都至少有半年時間咧係會做呢一個接種計劃嘅。咁所以咧就若果市民有疑惑嘅話，就揾一個醫生搞清楚佢。咁而家咧就如果打科興個疫苗咧，基本上就係會去大部分長者我都鼓勵佢哋咧就去私家診所接種嘅，因為喺嗰度佢係有一位醫生喺度啦，佢會幫你打針啦，亦都可以當面問清問楚究竟你個病情係點樣啦。咁如果有疑惑嘅話，咁咪穩定咗自己嘅病情或者搞清咗自己嘅病情先咯。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最穩妥嘅做法。 使唔使即係特登定一啲標準俾啲醫生？因為頭先講到家庭醫生自己都唔係好清楚，譬如講到血脂、血壓去到幾多，使唔使有啲硬性標準咧？ 藥廠的資訊呢是沒有這個標準的。而有關的醫學組織呢亦都就是覺得這個不容易定的這個標準。其實有少少因人而異的。確實每個人的體質都有些不同， 一直以嚟嗰個疾病都有啲唔同。 Okay. 咁其實係最重要都係你能夠安心揾到個醫生，知道你自己個長期病患係咪受控。其實如果係受控嘅話，亦都冇病徵嘅話，而家即係大家亦都即係基本上冇因為嗰個長期病患咧係影響到你生活嘅話咧，其實都係適合打針。 最後我想問咧，之前都話安排啲安老院舍咧去打針啊嘛，而家安老院舍嗰啲長者嘅意向有冇受到影響喺今次呢啲事件之後？ 當然啲家人會擔心多啲嘅，咁不過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咧，就其實係最重要就係資訊流通啦，同埋係有足夠嘅醫護人員同佢哋解釋。咁好多安老院咧，佢自己都有醫生，即係到診嘅醫生同埋護士喺度嘅。咁佢哋多同佢哋作解說咧，我相信即係慢慢咧嗰個信心都會復翻嚟嘅。 因為之前話先導計劃有10间呢啲院舍噶嘛，係咪而家10间都會如期去打噶啦？幾時打啊？呢啲？ 呢、這個都會而家就問緊啲家人意願啦，同埋有足夠嘅數目，咁跟住啲醫生就會上去打嘅。咁如果似乎佢想打邊只啦？如果佢打科興嘅話咧，咁就佢到訪嘅醫生可以幫佢打啦，即係健康嘅醫生。 O K。 咁如果佢想打即係復必泰嘅話咧，就遲少少啦，要等醫管局安排。 Okay. 好啊，唔該曬林正財醫生同你傾到呢度，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个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在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朝早有不少已經預約的人士到場排隊等候開門接種，當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首個接種時間是朝早8点，排隊人士在門外掃安心出行二維碼，核對預約資料之後就入場準備接種。即日起新增7个优先群组，可以上网预约至今个月30号的接种名额。政府下星期二起在全港会增设12间接种中心。警方凌晨突击搜查观塘道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超过30人，包括24岁酒吧负责人，他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单位内另外31人，包括15男、16女，年龄介乎15至46岁，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亦都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罚款通知书。其中一名21岁男子同一名15岁少女就藏有共大约26克怀疑大麻，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所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行动之中共检获大约200多罐啤酒同埋45瓶烈酒，总值大约25000元。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和日本、澳洲和印度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今次是美、日、澳、印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首度举行领袖峰会。普萨基预期会议将会讨论国际社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新冠病毒的威胁以至经济合作，亦都包括气候危机。印度外交部表示，会议将会讨论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和全球问题，就维持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实际合作领域等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4方安全对话计划宣布融资协议，支持提高印度生产新冠疫苗的能力，特别聚焦在印度为美国药厂诺瓦瓦克斯

2021年3月10日，51岁长期病男子接种新冠疫苗后，数日后不适，目前情况危殆。 新增8宗本地确诊，铜锣湾有食肆先后4名食客染疫。 林郑月娥指，未来12个月必须完成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本地立法工作。 东京奥运或不接纳一般海外观众，圣火传送，避免民众聚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咧疫苗嘅情况，其中咧卫生署寻日就公布啦，有一名咧打针之后嘅人士系危殆嘅咁，而家就话佢本身咧系有三高，咁即系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同埋系有糖尿病。咁佢喺3月3日咧就打咗呢个科兴疫苗，咁去到8日咧，即系应该5日啦，就系去到急症室嗰度啊，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嗰度。咁啊初步诊断话佢有急性嘅心肌梗塞，咁之后咧就喺同一日咧就是入了深切治療部的。咁啊，睇翻政府公布的接種嘅數字啦，去到昨晚8點嘅24个钟头之內啦，咁就話大約有8700人咧係打咗科興疫苗，接種率咧就係64%，咁就根據報章報導就係政府公布接種率以嚟嘅新低啦。咁公務員事務局亦都公布有關於預約科興疫苗咧同埋 BioNTech 疫苗嘅一啲數字，就話尋日咧就有大約咧係12900人係預約，咁啊比起之前一日咧係多咗大約2倍啦。有關於 BioNTech 嘅疫苗咧，尋日就有29800个人預約。咁啊，比之前一日咧都系多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打嚟1872311，歡迎你講下對於頭先講到譬如疫苗等等咧有啲咩睇法啦，都歡迎你打嚟啊。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系早晨，萧立文。 系你好，请讲。 系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同我妈妈去打疫苗嘅经验啦。 嗯， 咁其实我哋就喺沙田嗰度打嘅。 系 咁，其实成个流程都好畅顺嘅，即系安排都好好。咁我妈妈都80几岁啦。 嗯， 咁佢亦都系有定期去复诊啦，同埋长期服食一啲药物啦。咁当我哋去到打针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专登同姑娘去讲解，即系我妈妈嘅情况。咁而姑娘都好小心啦，亦都叫當值嘅醫生嚟到做一個諮詢啦，咁而個醫生嚟到嘅時候咧，就同我媽媽講放心，可以打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嗰個安排咧都好好安全同埋好穩妥嘅。 佢具體點諮詢㗎？個醫生會問啲咩㗎？ 個醫生都係話你食過啲咩藥啦， 嗯， 你個身體狀況係點啦，咁同埋你有冇定期復診，或者你而家有冇啲咩病徵啊咁樣，係睇下佢咪穩定啦咁樣。咁佢了解咗之後都話其實我媽媽嘅情況係可以打針嘅。咁當然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就係、是、如果所有佢打針嘅人士如果有呢個關注咧，其實都可以問醫生啦。咁所以我有少少建議嘅就係話駐場嘅醫生可能當日我見到得一個啦，咁如果政府可能因為如果個個都問咧，個醫生一定好忙嘅。咁其實政府都可以考慮即係俾多少少駐場嘅醫生，亦都咁樣可以令到啲即係去注射嘅老人家更加放心去注射啦，因為有諮詢嘛。咁另外我都想有多一個提議嘅，就係話其實好多啲老人家咧，佢都會去政府嘅醫院復診嘅。咁其實政府嘅醫院嗰度復診完，或者佢哋真係可以等少少去復診完，嗰啲醫生話可以打，就即係變咗更加放心啦。其實亦都可以喺政府醫院嗰度整一個 center， 即係等啲老人家，譬如佢去完復診， 咁一次過打埋一條龍咁。 係啦，個醫生話打得嘅，咁就打埋咧，就變咗個流程亦都暢順，變咗老人家唔使走嚟走去。即係呢兩個安排其實就算而家接種中心咧，我都覺得好安全嘅。即係我媽媽其實自己都好願意去打呢個針嘅。咁我諗大家可以我自己覺得就好放心啦，因為我同我媽媽都打咗。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佢同佢媽媽即係嗰個去接種嘅時候嗰個睇法啊，睇到個情況係點啊。嗱，再請一位嘉賓嚟，想講下咩咧？就係、見到咧，即係政府之前就擴大啦，多7個優先接種群組。嗱，尋日都講到啦，即係呢7個群組咧，就好似講緊餐飲業啊、註冊建築工人啊、物業保安管理人員啦、學校教職員啦、旅遊業嘅從業員，仲有喺599F 章入邊嘅表列處所嘅職員等等，咁都話呢 呢啲係一啲較高風險嘅人士。咁仲有咧就係、是交通嘅從業員啊，公共交通。咁啊講到好似譬如的士啊、小巴司機等等。咁啊，尋日起咧都可以上網啦，喺預約系統嗰度係預約打疫苗，或者去私家診所嗰度咧揾醫生咧係約打疫苗咁樣嘅。嗱，好似司機咁啦，究竟佢哋覺得自己算唔算係高風險咧？而家俾佢哋優先打，業界入邊嗰個反應又如何咧？請一位嘉賓啊，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早晨，司徒主持， 系你好，杜新堂，系啊，想问一下而家嗰个反应如何？譬如的士又好，小巴司机又好，听到可以都算系优先可以接种咯。 当然一定系开心嘅，但啊，好可惜，政府喺呢方面咧解释，即系俾我哋嘅优先群组又好，或者上咗年纪嘅解读咧，就令到我哋系有啲迷糊啊。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好多时话。虽然占少数，但打咗复兴嗰啲会有 风险 喎，咁系咪？咁嗱，令到个个咧系会担心嘅。咁大家都会问，究竟打定唔打咧？咁我今日就会去打嘅。 哦，即系你都预约咗今日打啦。 我 book 咗噶啦，我就去打，就亦都系去私家医生嗰度打啦吓。即系希望个医生问得详细啲。咁嗱，点解我哋会？分析要提出嚟咧，由於好多時所講嘅三高，個三高之中係解釋到令到我哋究竟係乜嘢叫三高。好多時都話呢個糖尿病係比較最危險嘅。咁糖尿病究竟去到幾多度先至為之個危險？咁如果上咗年紀嘅大多數都有三高喎，究竟打唔打咧？但政府都係話將個責任歸翻落個市民身上咧，我哋認為係好唔公道。 即所以聽到你話業界係咪？其實業界係咪都多相對多即係年長人士，所以今次都聽你咁講，佢都睇定啲先。頭先你講到話都關注一啲出現異常嘅情況啊嘛，係咪都會睇定啲先咧？聽落係咪咁啊？ 係冇錯啦，唔好講邊啲啦，就講翻自己。啲仔女都唔希望佢打嘅。 咁但係 佢哋真嗱，就係、是、因為聽埋曬呢啲嘅信息。但係呢個信息亦都係真實噶嘛。但係你有幾樣嘢？我已經同個仔都解釋過。我話糖尿我控制得到好啦。血壓我亦都可以能夠控制得到啦。甚至於心臟病自己本身亦都未必一定有啦。咁點解唔去打呢？因為我哋好多時係面對好多人噶嘛，係咪？咁我哋如果係早啲能夠有咗個防禦，咁咪好啲咯。但係都一樣驚噶嘛。但係政府喺呢方面。到而家為止都冇正正式式一個確定俾我哋聽，三高嘅情況之下去到邊一度冇打針，或者你控制得到乜嘢叫控制得到呢？頭先我哋亦都聽過嘉賓，佢係醫生，我哋病患者，我唔相信好多政府醫生肯同我哋講咁多嘢。 咁所以以你所接觸到而家冇話即係大概幾多司機會嚟緊呢段短時間之內會接種疫苗啊？ 因为太啱先开始话复辟带嚟啫，再跟进啫，系咪？之前咧，事实上好多人上网，但系由于上网嘅人多咧，就比较系好难入。 Okay, 当然而家有幸，我哋呢个业界群组都能够可以优先去打中嘅话咧，我相信点都起码有成半人会去打嘅。 但其实你哋自己觉得系咪算系一个高风险嘅群组都打咗系稳阵啲嘅咧？即系整体嚟讲， 系冇可否认嘅，因为事实上我哋大多数超过几乎着装百分之三嘅，已经超过系三分之嘅年龄高噶啦。咁我如果我哋早啲打，系咪起码能够对我哋嘅健康又好，或者我哋受嘅感染嘅减低咧？呢点咧真系要。政府再一次解釋都唔好令到我哋咁模糊。 好啊，唔該曬杜新堂。杜新堂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嚟嘅。頭先咧就主要都係講到咧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啦。咁就係、是都覺得應該如果係清楚講清楚，譬如三高去到具體幾多咁先至係適合打嘅。咁佢哋就會覺得即係清楚啲啦，所有嘢搞清楚啲啦。咁如果你點睇咧？你自己會唔會都係做呢行咧？做司機嘅咧？而家係話係屬於可以係擴大咗嘅新增嘅優先群組之一。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 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就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咁想揾佢咧就講下有關於咧修改選舉制度咁，因為近日咧都話有一啲選舉制度點改好多唔同嘅消息啊，咁都話譬如講緊選委會咧會消息就話會唔會多咗人咧，由1200个去到1500个啊，四大界別就變咗5个界別啦，入邊一啲區議會嘅席位咧本來係由區議員互選咧都會係話取消，立法會方面亦都講到話即係會唔會係全啦，就話70席去到90席啦，超級區議會議席啊，同埋區議會一嘅議席咧，都加埋呢六個咧，都會係取消等等咧。因為根據咧即係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嘅講法咧，就係話會賦予選舉委員會選舉咧係產生較大比例嘅立法會議員啊。所以都想請咧葉劉淑儀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早晨，葉太。 早晨 葉太，剛才都講到一啲即係選舉嘅方案，而家消息傳咗出嚟啦，政圈好似主流咧，都係講話有兩個方案，就係所謂333或者234。333即係講緊喺立法會嗰度直選30席，功能界別30席，選舉委員會有30席。234就係講緊直選20席，功能界別30席，選舉委員會40席咁。你自己聽落，即係覺得邊一個方案好啲咧？即係雖然都係消息啦。 其實不是只看多少個位置，要看用什麼選舉方法。傳說用雙議席單票制，如果用這個方法，這個是一個比例代表的方法之一來的，英文叫 limited vote。 如果是這樣就大家的票都少了，即是兩大陣營泛民建制都是搶一，即是大家都得一票，那變成是大家去搶一個位置。如果是20席，最佳的打算就是有可能一人一半啦。如果30席，咁又一人一半啦。如果是派嘅人表派出去选人表现唔好啦，咁咪输多啲咯，系嘛？就除咗睇下策略性投票，仲要睇个候选人嘅素质同表现咯。 但对于譬如新民党嚟讲啦，234又好，333又好，而家立法会咧，你哋就系有即系两位议员都系直选出嚟嘅，即系预计改咗选举制度之后，你哋个空间或者嗰个选情嗰个机会有几大咧？ 要睇下啲区点样划法啦，系嘛？即系你而家五大选区啊嘛，咁你系咪将个五大选区分做10个，定系15个，定20个咧？要睇啲区点样划法啦。而家好难评估。 即係無論10個又好，15個又好，即係成日都講話比例代表制就相對對於一啲規模較細嘅政黨咧係有利一啲嘅。如果咧係變成而家頭先講到嗰只咧，即係雙議席單票制嘅話，會唔會對你哋嗰、那個即係發展有個直接嘅打擊或者影響咧？ 咁直選嗰條路將來就唔係淨係直選嗰條路噶啦，選委會都会好大比重啦，咁我相信选委会会补直选甚至功能组别嘅不足嘅，譬如你睇我哋今日功能组别都好多不足，唔配合现代发展，譬如我哋有香港叫国际金融中心啦，我哋有银行代表、保险代表，有金融界代表，但金融界目前咧只系交易所exchange participant， 即系证券啊或者期货经纪，咁我哋话搞金融科技啊、财富管理啊、私募投资啊呢啲新嘅冚唪冇噶，咁你第日选委会可以委任呢啲补充噶，咁所以如果只要新民党有优才，就算目前因为选举制度或者系形势即系政党啊实力嘅分布唔可以凭选举得到位置，都可以凭选贤与能的方法希望入到。 即是你期望在选委会入面，即是现在有即是四大界别，其中一个就是专业界别，那里可能新民党都会可能在那里发展。 不是只是我们，我想就算有些专业人士优才都可以凭那条路入的。 整体你预计会不会建制派来紧可能直选投放的即精神就花少一点，可能真的会向选委会的议席出发。 都唔会嘅，因为第日嗰个直选嘅议席少咗咧，政府仍然面对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去掌握民意，因为本来我哋啲政党各个分布港九咁多区咧系紧贴民意嘅，咁但系我哋仲有地区服务啊嘛，虽然话输咗好多区议员，我哋譬如新民党虽然输咗啲区议员啦，我哋仍然喺新东、新西、港岛有好多地方嘅服務的幹事，他們仍然要跟我們把脈 掌握社會脈搏，提供服務，支持將來選立法會的候選人。 嗯，這個會不會 再一樣有個功能？ 明白。這個會不會就是正正如果接下來真的選委會的界別的比例多了、相對即係溝淡咗，即係直選嗰個比例嘅時候，就係、是、會出現你頭先講嘅問題、啊、可能對地區嘅接觸、地區嘅意見收集會係少咗，因為你即係整體嚟講喺立法會嘅聲音就細咗啦嘛。 這個政府要面對呢個問題，可能政府要啲官員多啲落區咯，學我哋咁擺下街站啦，做多啲家訪咯，係、咪？嚇、選舉係一個好嘅訓練嚟噶，而家時時話官員離地就係因為佢坐寫字樓啊，同埋來往嘅人都係大家公務員啦， 另外我想整體講下，因為見到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咧都話，即係調整優化選舉委員會嘅規模，咁其中就話賦予選委會咧產生較大比例嘅立法會議員啦。這個呢個就都想問一下啦，即係同基本法68條咧嗰個講法咧，就話立法會產生嘅辦法就話根據特別行政區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嘅原則咧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嘅兩個係咪根本係行緊兩個方向嘅咧？ 嗱，佢冇正今次睇個樣子，人大係中央政府係冇唔會修改基本法。45条同68条仍然有个最终的目的， 是 但是就因为过去几年的事件呢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因为讲到明要循序渐进嘛、英文是 gradual and orderly， 有秩序前进，同埋 in the light of actual situation 看实际情况嘛、自从14年占中开始，香港就越来越乱了，包括立法会的秩序荡然，是吗？就瘋狂拉布，令到施政咧係阻攔，好多實際問題解決唔到，咁只好再嚟過咯。唔好忘記，我哋1998年第一屆嘅立法會咧選舉咧，都係有選舉團，嗰時候10个议席，2000年就跌到6个议席，咁中央政府一路開放，增加個民選成分，但而家個民選成分出咗事喎，即係選咗啲入嚟宣誓侮辱國家，跟住瘋狂拉布啊、掟嘢嘅人，咁啊值得我哋要諗下點樣走落去嘅。 但基本法 係停想一想啦，真係要 係明嘅。但基本法頭先你講到話，即係仍然係有呢個目標喺度啦。但係仲係咪循序漸進嗰一步係行緊咧？如果即係講緊根據王晨副委員長嗰個講法，係增加選舉委員會嗰個嘅喺立法會嗰個嘅議席嘅話，係咪起碼呢一步就唔係循序漸進？ 這個措施呢，今次我覺得中央政府的舉措完全是為了確保一國兩制，確保愛國者治港、不會說將香港的職位跌了下去、就是反中亂港，甚至是做外國人的代理人走去叫人制裁香港那些人的手裡，如果是這樣就有災難性的後果，只好採取這些措施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等香港的社會慢慢復原，咁我諗我哋社會可以重新全面發展。 今次咧就應該唔使行政改五部曲啦，咁亦都見到政府就話冇一個大型嘅，係咯，亦都冇一個大型公眾諮詢啦，係啦。 因為根本我哋都唔夠人，如果你要我哋去修改附件一、附件二要2/3，我哋而家得43人以為主席，又係2/3都要47，我哋數曬都唔夠。 但我想知道，即係嗰個公眾諮詢嗰度，而家都即係冇，應該話唔做啦。咁其實香港市民啲意見應該係咪有需要，其實都要反映喺度一個咁大嘅改動。 我諗今次中央落實之後，社會反應點中央同特區政府都會認真考慮嘅。因為諮詢做唔到，話以前報局咧就因為時間緊迫嘅， 係 幾個選舉拍住嚟緊啦，係嘛？其實根據時間表，9月要選立法會，用目前的時間表，11月提名選委會，12月選選委會，3月選行政長官，即係嗰個選舉制度的改革咧，係迫在眉睫啦，係嘛？ 但係即係我就想講咧，即係嗰個我明嗰、那個即係、那個時間可能好緊迫啦，咁但係一個咁大嘅改動，即係香港人嘅意見可以點樣去表達到咧？或者建制派今次啦，香港建制派嘅參與喺呢一個嘅改動上面，其實有幾大咧？ 我諗建制派高層咧，係呢幾年就係發生咁多事，一直都有向中央反映意見。就譬如話選舉制度點樣改啊？你知我哋提出過話， 電子出票啊，俾喺內地居住港人投票啊，我關愛隊啊，無論係實際點樣投，或者係將來區議會可以點樣選啊，我諗好多建制派嗰個高層都有俾意見。 嗯， 至於民意其實係好清晰嘅、 嗯。 香港嘅社會同好多社會都好撕裂嚇、嗯啊，你點諮詢目前都唔會有共識嘅嚇、啊，反對嘅人就反對。支持的就支持，我想中央都很明白。 嗯，雖然沒有共識，但是即葉太你作為即直選代表，會不會都在區裏面可能都代替一些政府的角色，是做一些諮詢、啊樣 我想我會做解釋，因為中央推出就很快就、我相信人大表決之後就會交給常委作一些詳細的釐定一些細節，跟住特首都講咗噶啦，好多條條例修改嘛，咁、 okay, 我哋去到立法會條例嘅時候、 嗯， 仍然可以公眾反映意見，可以討論噶，係、嘛？ 另外有一個消息就話，即係關於立法會選舉同埋選委會選舉，而家就話咧原定係九月搞嘅立法會選舉，可能同即係年尾嘅選委會選舉對調嘅時間，因為要選委會定咗一啲定咗之後先至係再選立法會嘅咁，咁啊即係意味住立法會選舉個選期又延遲咯，呢個點睇咧又？ 我看如果要改咁多條例咧，都冇乜可能咧，係九月選到立法會啦、至於係咪對調咧，我就唔係好肯定、因為的而且確好多條條例要改，即係我哋可能今年暑假都唔會有暑假嘅休假啦，傳統嗰啲啦嚇，就繼續開工落去啦咁。咁你改咗，仲要正常嚟講，仲要做選民登記啊，各樣噶嘛，你好多嘢改噶嘛，所以我諗九月啊好難進行選舉，要改曬啲條例子選舉，十二月做唔做到我就唔知啦。 OK， 好，唔該曬葉太啊，啱啱傾過咧就係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啊，轉頭翻嚟咧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天色好轉，日間温暖，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近两个星期，连日来出现三宗死亡事故以及至少45宗不适报告，令到接种率由高位的90多%大幅回落至昨日的64%。负责统筹疫苗接种事务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强调，所有个案都会交由专家委员会审视，现阶段无需煞停接种计划。有专家认为本港可以效法澳门的做法，接种前为长者进行评估。不过有私家医生认为未必全面掌握病人的病历，而单凭简单的评估决定是否接种亦都未必百分百可靠。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三日内出现三宗打科兴疫苗后危殆个案。卫生署表示，前日一名患有三高的51岁男子在打科兴疫苗后5日出现急性心肌梗塞，需要送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危殆。除了这个个案，昨日再多7人打针之后不适送院。另外，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这个月1日有一名74岁的男子打科兴疫苗之后身体乏力，经诊断之后确诊是出血性中风，但这名男子有长期病患，估计个案与疫苗无关。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疫情持续，昨日再增加21宗确诊个案，有8宗本地感染，3人源头不明。另外有少过10宗的初步确诊。早前爆疫的尖沙咀 K11 明朝食馆，再多一名职员是染疫，令到群组累计的确诊数字增加到52人。再有食肆出现疫情，铜锣湾海赞海鲜牛扒餐厅，至少有4名食客染疫，4个人都是在同日5线。其中一人曾經光顧明朝食館。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不排除海散餐廳是有隱性的傳播。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觀塘心理衛生會樂道居殘疾人士院舍一名活動助理初步確診，患者上個月22日發病，先後5次檢測都呈陰性，直至到昨日抽取支氣管分泌物才對病毒呈陽性，並且已經有抗體，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解释，患者的病毒未必集中在上呼吸道，深喉唾液样本未必化验到，当患者感染病毒一段时间出现肺炎病征之后，病毒就会在下呼吸道呈现。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当中涉及最少20项本地立法。他指出，完成本地立法之后仍然有一连串工作要做，包括选民登记、处理候选人资格、确定投票日等等，时间是非常紧张，但是他会确保特区政府将这件事放在最优先位置处理。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历史博物馆开放了19年的常设展《香港故事》，去年起闭馆翻新。明报日前参观暂时代替常设展的浓缩版《经典再现香港故事精华展》，发现展览讲述香港回归时未有如常设展地提及殖民地字眼，并且增加篇幅讲述基本法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因素结合起来。有历史书作家质疑精华展中不少史料被浓缩，并且删减多个历史事例，但是介绍回归的展板就特意增加篇幅，下一步会令人觉得重新诠释历史。康文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精华展的内容是根据香港故事常设展内容浓缩而成，精华展的内容和文字都征询了博物馆专家顾问的意见。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复星 BioNTech 伏必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今日开打，七个新优先群组的预约不算踊跃，港府亦都承认近期多了预约市民甩底，当局有必要对外全盘公开相关的数据，而且参考外国成功经验，仔细拆解犹疑成因，和医学界传媒等携手逐一对症下药，致力推高接种率，以求尽快压制疫情，恢复通关。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特首委任的12名专家认为两种疫苗都可以接种，科兴的有效率是 50.6%， 伏必泰的有效率就是 95% 以上。评论说，数据不足的科兴和成效近乎满分的伏必泰并举，恐怕是政治决定多于服膺科学的取舍。医护专家显然亦都政治正确起来，医护失守，香港怎能够不彻底沦亡。《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繼 UA 全線結業，有36年歷史的利苑沙田分店亦都宣告結業。另外有酒吧從業員向政府遞交請願信，表達長期停工停業的苦況，主責的官員應該是逆地而處，體恤民情，在制定紓困救急措施之上急民所急，以民為先，讓每一個市民，尤其是飯碗沒有著落的打工仔，感受到為政者的為民情懷。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英國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接受美國名嘴專訪，引發全球議論紛紛，繼而牽出廢除君主制的討論。社評說，英國的君主沒有實權，可以扮演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任何政黨上台執政都不會輕言推翻君主制。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二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另外啦，大涌桥路大涌道回旋处啊，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海兴路去翻大涌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荃湾路入翻屯门啦，有条支路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都受影响，龙尾就喺柏澳湾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涌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海兴路去翻大涌道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荃湾路入翻屯门，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都受影响，龙尾就喺柏澳湾。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对出啦，第三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出噶。 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塞回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受交通意外影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排到去君汇港，观塘绕道去油塘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在新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南地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的坏车就拖走了，咁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财政预算案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 不是说个个都有啲电子支付，佢直接可得旧年咁喺银行 pay cash 仲好过啦。 点解会搞到而家咁麻烦，又要去再揾嗰啲支付平台？农民商才嘥时间，7月先开始去登记咧。 咁你又唔可以交租啦？嗰1000元一个月，我都唔知点样去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3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2021年3月10日，51岁长期病男子接种新冠疫苗后，数日后不适，目前情况危殆。 新增8宗本地确诊，铜锣湾有食肆先后4名食客染疫。 林郑月娥指，未来12个月必须完成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本地立法工作。 东京奥运或不接纳一般海外观众，圣火传送，避免民众聚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5翻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疫苗嘅情况，有啲人士接种咗之后出现一啲严重嘅情况咁样，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你近排会唔会有去接种个疫苗咧？可以有啲咩观察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喺9点钟之前咧，同大家咧都倾到有关于咧而家全国人大会议咧就审紧有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决定草案。而家综合咧唔同嘅消息咧，有关都有一啲嘅讲法出咗嚟啊！好似咧，其中提到咧，立法会咧就消息话系咪会由70席咧，而家70席去到90席咧加到，咁啊当中咧就会唔会取消即系超级区议会5席啦，同埋区议会1啦，夹埋咧系6个涉及区议会嘅席位啦。咁另外咧讲到一啲嘅分布，因为见到都话选委会嘅议席喺立法会咧应该会占较大比例嘅。咁究竟系个分布系点咧？而家即系政圈有几个讲法嘅，会唔会所谓333或者234咧？即系讲。讲紧直选议席啦、功能组别议席啦，同埋选举委员会界别嘅议席咧，系点样分布咧，都有啲嘅讨论嘅。继续请咧一啲嘅政党人士同我哋一齐倾。有自由党党魁钟国斌，早晨。 喂，早晨，苏乐文。 早晨，钟国斌。头先讲到而家系咪都未知或者讨论紧究竟有选委会界别喺立法会嘅议席之后嗰个分布系点？讲到二三四或者三三三咁，你自己即系期望咧，或者希望个分布系点咧？ 嗱，我相信听日就人大就会有决定，咁啊，听日就会所有嘅细节就会清晰好多噶啦，咁啊，而家好多就不同嘅报道，就系一系讲三三三，一系讲二三四啊。咁理想啲咧，就应该系三三三好啲嘅，因为你地区直选嗰个影响就相对减得最少，同埋即系始终地区直选个广泛认受性系比较全面啲，同埋即系市民参与度系高啲嘅。咁啊，所以我都希望可以係三十三啦，三十三到三十啦，咁你比較合理啲啦。 如果二三四又好，三三三又好，兩個你覺得對於自由黨嚟講嗰個影響有幾大呢？即係無論如何，嗰個直選嘅比例都係細咗啦，功能組別喺入面嗰個佔嘅比例亦都係細咗嘅，即係佔總體立法會議席嚟講。 自由黨而家暫時係得四個議席啊，全部都係功能組別。咁而家傳統嘅功能組別，即係據報就冇乜大嘅影響，所以正常嚟講對自由黨都冇乜影響嘅。咁但係始終選委會嗰度咧，如果佔個比例大嘅話咧，咁喺嗰度睇下係三十席定四十席啦。如果三十席四十席都係喺嗰1500嘅選委裏面互選嘅話咧，咁自由黨都有啲機會嘅，因為自由黨都有相當比例嘅人數喺個而家現屆嘅選委會裏面，所以可能攞到一兩個議席都唔出奇嘅。但地區直選就相對好難預計啦，因為如果係剩翻20席嘅話咧，基本上建制派都未必，即系未建制派未必够分，所以就好难讲，即系要睇下听日出嚟，实际上地区直选系20席定30席啦。 嗱，实际系点啊？听日再睇下有冇公布啦。不过即系都想睇翻过去，见到2016年选举嗰阵啦，咁自由党都喺直选度有派过人选嘅。而家听落系咪嚟紧嘅选举，如果真系根据一啲消息咁样改动嘅话，直选自由党争出线嘅机会都比较难一啲，所以都唔考虑咧。 如果整个直选嗰个选举制度改呢，就由比例代表制变相是双议席单票制的话呢，我相信好多细小的政党都会被影响，无论它是建制定是泛民，建制政党都会被影响的细小，因为如果你是双议席单票制的话呢，尤其是它会斩到啲选区会好细。咁睇下佢係20席定30席啦。咁如果每个选区正常嚟讲係有两个议席可以出到嚟嘅话呢，咁亦如果即係泛民亦有人可以入到闸嘅话呢，一般嚟讲呢就係选当选嘅呢就係最高票数嗰两位。咁好大机会，如果泛民入到闸嘅就一直就係泛民，一直就係建制。咁所以如果係啲細嘅政黨，以往比例代表制呢，如果你好似例如新界東西有九席嘅話，最尾個席呢就大概攞5-6% 嘅票數都入到位㗎喇。咁但係如果係雙議席單票制呢，你係兩個都係高票當選嘅，即係你後面嗰啲呢就唔使諗㗎喇。所以對細嘅政黨，可能而家喺議會得一席呀、兩席呀、直選出嚟嗰啲呢都會好大影響，嗰啲未必入到位嘅，咁可能咧，即係整個政黨可能重新要整合都唔定嘅，即係會大嘅政黨咧就會議席攞得會更加多，細嘅政黨可能就會從此消失。 自由黨 咧，自由黨過往直選有參與嘅，但係好似你正話提及，2016年我哋參與都輸。咁所以我哋喺直选嗰度呢就机会都唔会高。 所以应该未必会諗啦，直选呢条路 就。咁睇下係20席同定係30席啦，最终同埋呢呢个都好关键嘅，就係有几多泛民嘅候选人可以入到站。如果当一个最差嘅环境啊，泛民係代表係一个都入唔到站嘅，咁你调返转有30席或者20席嘅 地區直選全部建制都唔領喎。哦，咁啊咁嘅角度嚟睇咧，又可能會好多議席可以喺建制唔同嘅政黨嗰度攞到都唔定。咁啊，所以呢個就睇下聽日宣布係第一就二十席定三十席啦。第二即係到時睇下即係泛民光譜嗰邊嘅有冇人可以入到閘啦。 所以頭先你提到重新整合咧，我想問即係、你自己評估自由黨會唔會日後係都會重新整合，甚至即係唔見咗咁樣咧？ 自由黨又唔會唔見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功能組別，即係傳統功能組別嗰三十席咧就冇變嘅。咁啊，除非又係啦，唉，即係如果連自由黨嘅候選人都入唔到閘，咁啊，梗係可能會有機會唔見咗啦，係咪？咁但係我又相信自由黨嘅嘅候選人係會入到閘嘅，咁啊，所以即係自由黨係唔會唔見咗嘅。 Okay. 不過即係你喺嗰個成個選舉制度裏面，即係話我提及喺選委會嗰度新增三十至四十席嗰度咧，自由黨都有若干嘅委員喺裏面嘅，所以可能有機會增加議席都唔定，就唔係話變咗。 O K， 自由黨變咗。 O K， 嗱，功能組別入邊而家即係自由黨頭先都講到啦，即係主要喺功能組別嗰度有四席咁樣，而家功能組別日後可能個比例上咧，佔立法會議席咧就相對即係可能話係溝淡咗咁嘅咯。呢、這個你有冇啲咩憂慮咁樣？ 功能組別溝淡咗，咁啊，即係當然，如果你用九十席作為一個基數嚟講咧，就功能組別係溝淡咗嘅。但係喺選委會裏邊咧，實際上選委會裏邊都係好多係功能組別嘅代表嚟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紡織界裏面有7200人裏面呢就有18席是紡織界嘅選委嚟嘅，咁啊飲食又係啦 ,18 啦，批發零售亦係啦，咁所以喺選委會裏面本身呢，好全部大部分好多人呢背景都係一啲功能組別嘅選委嚟嘅，所以我又睇唔到話有啲報道就話會溝淡商界嘅影響力啊，或者專業界別或者功能界別，呢個係應該唔會嘅，因為佢裏面嘅組成嘅結構本身都有功能組別嘅人喺裏面。 咁但係你預功能組別會點改呢？而家有啲講法又話會唔會而家嘅個人票嘅一啲嘅功能組別會轉咗公司票啊，或者社團票啊等等？你自己有冇會預呢一方面嘅改動會比較大，或者有一啲嘅界別可能冇得留低啊咁咧？ 暫時就未聽到有呢啲咁嘅實質嘅改變。傳聞就係有嘅，不過我相信功能組別嗰、那個。組成咧，即係而家都比較全面啲，所以大嘅改變我唔相信有嘅。咁至於會唔會由個人票變成公司票咧？似乎又未聽聞得到。咁所以最大實際上咧，最大嘅關鍵咧就係選委提名嗰方面。即選委提名嗰方面咧，就絕對可以影響，就算你係個人嘅界別又好，公司嘅界別又好咧，嗰度都會影響到嗰個入閘嗰個候選人嗰個背景。 你自己覺得，譬如選委會而家個角色即係傳話去到咁大嘅時候，會點改咧？或者應該點改先好咧？入邊嗰啲組成嘅比例嚟講，即係或者點樣改先可以增加個民主成分？但係定係呢一樣嘢，暫時都應該估計係唔會考慮嘅咧。 嗱，而家選委會就分為四個組別啦。咁而家準備加多一個組別，就加多300個委員落去。咁而家第五個組別係會係咩嘅人士或者組織去形成呢？即係而家就暫時就未知啊，都係等埋聽日。咁就如果聽日知道個結果就容易去評估啲。但係如果而家傳聞呢就係、有啲社團啊組織嘅票啊咁如果係裏面係包括一啲例如好似婦女界、青年界別啊或者工商社團界別啊，咁喺咁嘅情況呢嗰、那個範圍都闊嘅。但當然有好多人就話：哦，咁裏邊啲人係咩人呢？咁你到時又係要等聽日嗰個公佈嘅細節之後，先可以再分析出嚟啦。 今次嗰個選舉制度都改動大啦，咁啊香港就應該冇大型諮詢啦。而家話，你覺得香港人嘅聲音可以點樣反映咧？對於做生意嚟講，即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啦，一個做生意咁頻繁嘅地方，喺個國際聲譽上面有冇影響咧？ 政治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啦，即係話香港人嘅參與度係基本上冇啦咁。但係而家就不同嘅渠道都會反映上去俾北京聽。咁至於你話商界嘅生意嚟講啦，商界生意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社會平靜、穩定、和諧。咁你先可以做到生意嘅，即係如果你好似2019年咁多暴亂事件出現嗰陣時咧，你點開放個社會點開放點自由化咧都冇意思嘅，因為根本都做唔到生意，日日都喺度堵路係咪？喺度有暴亂事件，咁所以而家咧，商界最緊要咧就係知道未來嗰個社會嘅情況如何。而而家都幾肯定咧，就話香港嘅社會咧就會相對穩定。咁另外咧，我就想帶出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早一排，即係好多人就喺度討論緊2047往後香港會係點一樣嘢，一國一制啊，定係繼續一國兩制？嗱，如果而家呢個咁大嘅改動，而令到香港係未來穩定。同埋而家改動之後嗰個制度係令到運作暢順嘅話咧，可能係令到大家意會到2047往後咧，香港都係繼續沿用咁嘅模式去往後嘅。咁即係話咧，2047之後繼續係有一國兩制，就係以現時而家嗰個模式。去繼續運作嘅一國兩制，如果係咁嘅話咧，就真係長遠嚟計咧，就對香港有利多過害處嘅，因為大家知道哦，五十年之後香港未來繼續係用咁嘅模式，哦一國兩制而唔係一國一制嘅咁，咁你長遠嘅投資嚟講咧，反而對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就比較好嘅。 剛才讲到即是香港人的意见，你觉得一个这么大改动的政改呢，香港人的咨询是不是必须的呢？ 最理想的当然是啦，但是很可惜地呢，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大机会是政改向前走啦，但是可惜地就被泛民否决了。当其时亦好一大的諮詢過程 ，OK， 咁啊，但係奈何就否決咗之後，就換嚟今次即係中央一個大嘅改動，咁所以如果整體嚟講係對香港民主嚟講，可能係有啲唔係咁理想民主嘅發展 ，OK， 但係如果喺香港嘅穩定性嚟講咧，這個亦未必係一個好差嘅一個 OK 改動。 好啊，差唔多啦，同埋鍾國斌傾到呢度啊，鍾國斌咧就係自由黨黨魁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个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在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朝早有不少已经预约的人士到场排队等候开门接种，当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首个接种时间是朝早八点，排队人士在门外扫安心出行二维码，核对预约资料之后就入场准备接种。即日起新增七个优先群组，可以上网预约至到今个月30号的接种名额。政府下星期二起在全港会增设12间接种中心。在北京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谈及爱国者标准。 他认为爱国者是要接受和认同宪法，效忠基本法，绝对不能够鼓吹港独。若果参政者目的是瘫痪政府或者议会，相信是未必会被接受。至于爱国是不是等于爱党，他认为即使在香港参政担任官员，绝对没有需要爱党，但是强调要尊重宪法之中共产党是执政党，不能够打着推翻共产党的旗号，否则就不应该参政。至于曾经叫过结束一党专政口号的人是不是不可以加入政治体系，陈志思说相信会透过相关机制决定，视乎对方纯粹是叫口号还是有目的感鼓吹他人。他指出过去几年曾经有人打着有关旗号争取政治本钱，最终只会令到中央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反问对香港人有什么帮助。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上海有两宗，河南、广东和陕西各有一宗，另外有三宗疑似病例来自上海。另外新增16宗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和日本、澳洲和印度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今次是美、日、澳、印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首度举行领袖峰会。普萨基预期会议将会讨论国际社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新冠病毒的威胁以至经济合作，亦都包括气候危机。印度外交部说，会议将会讨论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和全球问题，就维持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实际合作领域等的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四方安全对话计划宣布融资协议，支持提高印度生产新冠疫苗的能力，特别聚焦在印度为美国药厂诺瓦瓦克斯和强生生产疫苗的企业，期望加快推进疫苗接种以及应对变种病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6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1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9点，升2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7元，升23元；美团325元，升23元。阿里巴巴231元，升7元；小米集团22.45元，升5毫；比亚迪股份192.2元，升15.3；保利协鑫能源2.36元，系升1.7；友邦保险99.9元，跌8毫；港交所454.4元，升13.6；招云集团系新上市，系报7.45元。药明生物87.65元，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6，人民币6.515，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4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5,880元，升16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3.31美元，賣出1714.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大涌道回旋处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入返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对出。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车多，龙尾嘉围村。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慧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3月10日，51岁长期病男子接种新冠疫苗后，数日后不适，目前情况危殆。 新增8宗本地确诊，铜锣湾有食肆先后4名食客染疫。 林郑月娥指，未来12个月必须完成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本地立法工作。 东京奥运或不接纳一般海外观众，圣火传送，避免民众聚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继续系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疫苗啦，亦都讲到有7个嘅新增群组咧，可以优先接种嘅嚟紧。而家已经可以开始预约噶啦，应该咁讲。咁啊，都包括咧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代表啦。头先同到佢哋一啲人士系倾过。继续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有关于修改选举制度方面，头先都倾到。嗱，而家人大就预咧，听日会通过有关于修改选举制度呢一方面嘅决定噶啦。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话啦，未来一年之内咧就会完成修改本港嘅选举制度工作啦。咁啊，等人大修改基本法附件1、2之后咧，就会做本地立法嘅工作同埋安排选举。咁啊，有啲咩具体安排咧？好似选民登记啊、候选人提名啊等等等等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有麦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萧先生。 早晨，你请讲。 我对呢、這个政制改革咧，系觉得系应该系无可避免嘅。 嗯。 O K， 咁我本人咧有几点少少意见讲讲。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如果嗰个立法会咧增加议席之后咧，直选方面采取呢个双议单票制咧，我觉得系可行嘅。 嗯。 呢个第一样。但系我觉得咧，就系嗰个比例上咧，我会认为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啦，就話如果係直選係四，另外兩個係三三咧，可能會更加容易俾市民接受。 嗯 ，OK， 呢個係我覺得嗰、那個比較大嘅意見。咁另外對於嗰個地區區議會選舉咧、 嗯， 我有兩個意見嘅。第一個咧，反之乎咧，我覺得反而調翻轉咧，區議會選舉可唔可以採取？多議席單票制咧，因為事實上而家經常咧就是選村長啊，佢哋嗰個服務範圍好狹窄。譬如你係公屋嘅，咁佢就冚唪唥講曬公屋嘢，其他嘢就乜都唔講啦。咁就變咗唔係對嗰個地區發展唔係咁好啊。呢個第一個即係關於地區選舉有呢個意見。第二個意見咧，因為我係屬於老嗰啲嘅嗰啲社區人士啦。 嗯， 我自己會覺得咧，呢而家取消咗委任啊，即係區議會取消委任之後咧，嗰個功能仲渣咗嘅。 Okay， 即係我係好欣賞以前咧，係即係早期咧，我哋第一二屆區議會嗰啲咧，係有啲個別嘅委任議員，佢哋做得好多好多嘢嘅，真係。例如而家阿盧偉國咁咧嚇，佢係沙田區嘅委任議員，係、 okay， 做得非常之好嘅，亦都係培養咗好多真係一專業人才出嚟。所以我覺得即係可唔可能呢度要考慮一下咧？區議會佢喺建議區，即係區議會嗰個改革啊。 OK， 好啊，講到區議會啦，佢都覺得哇、哦、有翻委任議員好啲。這個就係阿麥生嘅睇法嚟嘅。仲有周小姐喺電話旁邊，早晨。 你好啊，咁其實我係想講翻個疫苗嘅情況啦。咁因為而家即係一路都係即係長者打緊，但其實即係長者其實佢哋即係好多嘅即係長期病或者唔出奇，或者甚至佢哋唔知道啦。 嗯、 即係譬如即係三高啊嗰啲，即係不嬲，即係好多都會有噶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而家即係打疫苗而有事或者即係不適或者甚至死亡嘅個案咧，即係都係其實係同長期病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唔係好清晰乜嘢叫長期病患。以我所即係你。解長期病患咪就係即係長者不嬲嗰啲高血壓啊、糖尿啊、即係嗰類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就係話啊，同長期病患有關，但又唔關個疫，即係唔關個疫苗事嘅話咧，咁其實好多長者可能就以為啊，咁我就可以去打啦咁樣。但係因為首先即係長者譬如佢哋首先一。資訊唔係好足夠啦，其實佢哋未必好清楚知道，佢哋而家打緊嘅疫苗可能係同有機會會影響到佢哋本身嘅長期病患嘅喎、哦。咁、第二咧就係、是、就算你話政府俾多啲嘅資訊佢哋都好，但係其實佢哋我頭先講嘅就係佢哋資訊好難去，即係佢哋好難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我哋上網啊或者聽人講，或者佢哋聽咗都唔係好明嘅。咁、所以其實我建議就好似參考國內咁樣，不如唔好即建議。即60岁以上的即是长者就不要打住咯，因为即其实因为很多的长者他们不清楚，但他们信政府，当然即有好的个案是没事的，但我们连一个都不想即再是因为打了针而有令到他本身的长期病患，令到他有些并发症啊，或者有更多的病出现啊。虽然即听即啲专家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这个的死亡率跟平时即譬如一般每一日患咩病的死亡率是差不多，但是其实我哋連一個都唔想係因為打完疫苗之後幾日，可能引發到佢哋有呢一啲嘅病嘅本身。 嗯，好啊，唔該曬啊，周小姐講到疫苗啦。不過而家嗰個情況咧，政府都係講話，即係如果一啲長期病患者又好，一啲人士如果有疑問嘅話咧，都係問翻家庭醫生咧。呢個都係佢哋嘅説法嚟嘅。呢個有另一個嘅想大家留意一下喎。近日咧就見到網上面咧有關於一啲行山人士特別留意，因為疫情之下咧，好多人都去行山啊，親親大自然。 然啦。咁啊，見到咧係其中喺石澳嘅郊野公園咧，龍脊呢條路都幾熱門啊嘛。見到咧啲行山人士就話發現咧喺一個山徑入邊嘅觀景台咧，有一個橙紅色嘅木製嘅大型擺設擺咗喺度，咁啊有三枝豎起咗咁樣，好似一隻爪咁樣。咁啊，見到亦都有一啲嘅批評咁樣嘅。咁啊，見到後嚟咧就話係原來呢個擺設咧係嚟自漁護署嘅，咁漁護署亦都係其後係移除咗，咁啊就話係因為覺得呢一個擺設咧同附近嘅自然環境咧唔配合，咁啊移除咗呢個嘅擺設嘅。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吴希文，点睇今次有一个喺郊野公园啊，而家喺龙脊嘅山径，之前就有一个头先形容嘅一个嘅摆设咧，都几大嚿嘅，放咗喺度，喺个观景点嗰度，呢个你点睇啊？有冇留意啊？你都 起初其实都有啲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其我哋理解渔护署其实呢几年咧，对于呢啲郊野公园嘅规划咧，都好小心嘅，即系尽量避免有一啲人工化嘅物料擺咗喺嗰個行山徑附近啦，咁但係而家見到有一張相突然之間喺社交媒體度廣傳，就同嗰個環境又有啲格格不入。當初就唔係好掌握啊，點解今次部門會有一個咁嘅做法咧？咁樣咁雖然而家佢嘅講法係話做一啲試驗嘅計劃啦，咁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其實佢起初想試一啲乜嘢嘢咧？係真係想試一下公眾對於呢一个即系大型摆设嘅接受程度吓，定还是系点样咧吓？咁系咯，即系都觉得成件事有少少，到而家有啲都系不明不白嘅，都希望可能部门有多少少解释咯吓。 但具体有个木制啦，咁佢就话系利用一啲被台风吹倒嘅树木制成嘅一啲组装摆设啦。咁呢个对个实际嘅环境真系咪有大影响咧？其实？ 我覺得你實際話對嗰個環境話好大好大影響又未必嘅，即反而可能真係喺市民一般嗰個即觀感上面，似乎今次係未好好去處理得到嘅。我成日會覺得，如果你做一啲即試驗又好，或者做一啲規劃行山徑嘅工程又好，可能要起初掌握多少少市民嗰個嘅即意見啊，用家即一啲行山者嘅即感受啊。而家你見得到就係、是。做咗呢嚿嘢出嚟，先掌握到民眾嗰、那個嗰、那個反應，咁有少少好似即係我覺得好似少少甩咗碌啊！咁即係都希望可能喺做呢啲工程或者美化嘅即係小型工程咧，都可以先掌握清楚民間嘅意見咯嚇。 過往有冇掌握民間意見？即係過往有冇一啲渠道係佢哋擺一啲嘢之前要問民間，或者如果下下都咁，又會唔會好多程序咯？又變咗？ 我明啊，即係我覺得，譬如而家呢一類相對嚟講可能小規模少少嘅工程，會唔會喺掌握民情上面你攞多少少即係可以用一啲比較互動嘅方式？例如你簡單，你而家政府部門都有社交媒體噶嘛？可能喺做嗰個規劃之前，喺嗰個媒體即係社交媒體度搞一啲即係出一啲 post 或者搞一啲投票啊，先簡單掌握咗民間點樣睇呢、這個即係建議，咁好過做咗之後就有好大嘅民間嘅反對嘅聲音，咁跟住而家即係幾日之後又要即刻即係做又要花費好多人力物力去拆咗呢、這個呢嚿嘢咯，咁我覺得是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掌握民間嘅意見嘅。 今次呢、這、一個見到漁護署嘅回覆都話係唔涉及額外嘅費用啦。咁見到個擺設都可以移走嘅，即係唔係永久性咁樣黐實咗擺喺度嘅。亦都見到即係漁護署就話審視咗之後覺得真係對個自然環境係唔配合嘅，咁所以移除咗。咁係咪都係點睇呢個回應咧？係咪都叫從善如流咁咧？ 我諗都叫做都係啦，即係因為我哋比較擔心係可能做咗就冇得返轉頭，咁好彩即係部門喺幾日之內已經即刻聽到民間嘅一啲意見啦，咁即刻做咗一個好果斷嘅決定， 咁但我諗我都期望即係今次係當叫攞一個教訓啦，真係喺未來做呢啲即係工程嘅時候，就唔好再即係重蹈覆轍啦，真係希望佢可以掌握清楚民間嗰個睇法，先係做呢啲嘅工程咯。 嗯，嗱，各位行山人士會唔會都呢幾日咧，或者咁啱即係有見過呢一個擺設咧，或者都有留意開呢一單新聞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你平時行山覺得應該有啲乜嘢嘅配套放喺度反而啱啲？咁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嚟嘅。咁啊，頭先都同阿吳希文講到呢一個好似爪形嘅擺設嗰個情況啦。咁見到其實咧，好似又見到有啲傳媒報道話，其實喺其他郊野公園咧都有譬如講緊橋咀郊野公園咧，喺個觀景台度咧就話有一個叫山野自拍神器喎。咁就係話漁護署即係根據佢定期嘅員工建議計劃咧，係一個試驗階段做嘅。咁就係將啲木頭即係都係颱風整冧咗嗰啲木啦，個木頭製成嘅一個自拍神器。呢一類你自己覺得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或者影唔影響景觀啊？ 我本身我冇去到嗰度去睇過嗰個即係設施啦。咁但係我諗原則性一句咁樣講，就其實盡量喺一啲行山徑上面都減低一啲人工化嘅即係工程啊，或者大型擺設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喺郊野公園度行山嗰、那個焦點並唔係嗰件設施本身或者一啲大型擺設，而係本身嗰個郊野公園環境。咁所以去行山，我諗將個焦點擺翻喺我哋嗰個大自然嘅美景啦，多過擺好多一啲即係行山嘅設施。當然你話有一啲即係簡單嘅基本配套，我覺得都係支持嘅。咁但係喺成個規劃時候都要小心咯，因為始終嗰個係郊野公園嘅環境啊嘛，一做咗破壞，可能對嗰個環境就有一啲即係無可挽回嘅即係影響啊咁樣咯。 嗱，見到財政司司長咧喺預算案嗰度都講到話，郊野公園會改善一啲設施啦，撥5亿落去啦，包括改善洗手間啊、燒烤點啊等等，亦都會撥5500万啦，喺未來5年咧，郊野公園嘅10条熱門同埋具旅遊潛力嘅行山徑嗰度做一啲改善嘅。你自己預期會點改，或者有冇啲咩意見咧嚟緊？ 其實反而呢個都係借個機會都表達一下一啲關注，因為我諗喺呢一啲嘅行山徑改善計劃啦，即係我比較擔心係特別喺疫情呢段期間去推呢啲行山徑嘅改善咧，個焦點咧反而就擺咗喺即係康樂啊、旅遊方面呢啲嘅即係方面。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冇咗一啲即係環保啊、保育嗰啲嘅原則咧？我諗喺做規劃上面就真係要小心啲。即係我唔希望因為要去或推廣即係旅遊而變相犧牲咗我哋一啲嘅環境咯。所以我諗無論你做一張凳、做一個廁所都好，一切嗰個規劃原則都係應該以保護郊野公園嗰個原則為主咯。 好啊，唔該曬吳希文。吳希文咧就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嚟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有張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啊，蕭先生你好啊，早晨。 係，請講。 冇啊，我咧就75岁噶啦。咁我星期一嗰日咧就去打咗嗰啲抗疫針啦。咁嗰、那個。同佢打針個姑娘話咧，你一個禮拜內留心，有冇乜，有冇乜，有冇乜。咁咧，我本人有依個糖尿病嘅。咁我3年前咧，我通過波仔。咁我就冇高血壓嘅。咁我到依家今日第3日啦，我完全冇覺得有任何，即係譬如少啲發燒啊、攰啊，係乜都冇啊。我因為我每日都有做運動嘅，咁我做掌上壓都仲可以做30下，我打針嗰個針口咧完全冇嘢嘅。咁我依家咧，即係我意思就係咧，各位咧，尤其是老友記啦，如果你真係有糖尿病、心臟病，自己留心下啦，同埋咧，你真係要自己自律下，唔係依家發生事咧又賴咗嗰個嗱，我就依家唔講。我打邊只針啦，同埋成間好似話咩咩，即係我呼籲啲長者，尤其是啦，係咪？自己 take care 自己，同時咧，因為我收到我睇到啲消息咧，我哋啲長者好似入咗去咧，幾乎出唔到嚟噶啦。尤其是有長期病患，出到嚟咧，如果我哋嗰個肺啊，即係化咗，即係纖維化咗咧，譬如舉個例，我哋有 20% 纖維化咗咧，我哋20% 已經失咗個效用噶啦。 嗯， 咁我哋咁嘅長者咧，嗱，我哋行路，啲我聽電台，哎呀，我行半條街都已經氣喘。 OK， 以前上咗樓梯，依家上樓梯都氣喘啦。咁 why not？ 點解你唔快啲去打咧 ？OK 啊，即係總之都要留心翻自己嘅身體情況先至去打。仲有李女士，早晨。 早晨啊。 係，請講。 我想讲下咧，年初三嗰日咧，我去过咧郊野公园嗰度，咁我咧就唔系讲嗰个摆设嗰啲嘅，咁我去嗰个石澳嘅鹤嘴嗰度啦，咁咧就因为咧就系、是、只系巴士站一落车嗰度咧，有好似一两个嗰啲流动嗰啲公厕啦，咁但系一路去到即系、就是、恐龙化石嗰度咧，同埋周围好多小路嗰啲咧，我都有行下嘅，因为睇下其他啲嘢咁样咧。咁咧，我發覺咧就咧超多廁紙噶，同埋即係多到不得了啊！咁即係如果女士即係就都會咁樣啦，咁我估男士都會咯。 即係你講個廁所入邊好多廁紙，定係山路 啲人咧周圍咧、 哦 okay ， 即係通山喺度小便咁樣樣咯。即係個公廁嘅設施好唔足夠咯。係、咯，咁但係即係同我一齊行嗰啲人咧都有就咁就地啦。就地小便啦，但我就冇咯。咁但系 同你一齐行，即系你啲朋友嚟噶嗰啲。 系啊系啊。 吓、啊，咁你唔叫佢唔好周围小便？ 我叫都唔听噶。 哦、OK。 系啊。吓，咁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不过呢个真系即系犯法，应该喺厕所嗰度去小便啦。呢、這个都留意翻啦吓，行山人士都要保持一啲环境嘅卫生同埋清洁啦。同大家讲下咧天气嘅情况，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78%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听一节一分钟阅读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关于松果体嘅研究相当之少，而家医学同埋科学仲未厘清松果体嘅功能同埋佢嘅运作方式。可以讲是一个充满谜团的器官。不过一旦回顾历史，在古埃及的壁画、希腊的神话的绘画以及基督教的建筑物里面，松果体是以松果的形状的图案出现过无数次。 先看看埃及的壁画，画中人对着太阳高举双手，手上面拿着的其实就是松果。为什么是松果呢？为什么要献给太阳呢？此外，古埃及的象征图案有所谓荷鲁斯之眼，又名真知之眼，在壁画里面出现过无数次。而这个图案其实是跟人类大脑剖面图之中松果体周围组织的形状一模一样。 希腊神话有个叫做荷米斯的神，英文叫 Hermes， 手持双盘蛇大翼的权杖。而现代的商业、交通和医疗都用了这个图案，权杖周围有两条蛇向上盘旋，缠绕在一起，而权杖最上方有个松果，看来就好像两条蛇抢着吃这个松果。 另外，天主教圣地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庭有一粒巨大的松果，是西元一至二世纪铸造的铜雕。将咁大的松果放在大教堂入面，似乎背后亦都隐藏深刻的意义。 日本的海豚医师松久正兼具正统医学和自然医学的专长，独创松果体觉醒医学。他所写的《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这本书，以平实易懂的文字揭开松果体的奥秘，有很多新颖的见解，特别是提供了唤醒松果体的八大秘诀，在日常生活就能够轻松执行。全书内容深刻，但是容易理解，可读性很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作者松久正，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